所以呢，如果你的血管是太狭窄的人，容不得了，那这个血就会被塞到牙龈肉啊，会拿就什么牙龈都肿起来啊，怎么样的，就看起来是很上火。但基本上这个人的问题是他血管狭窄，而不是他体质寒热的问题。那请问是体质寒的人血管窄，还是体质热的人血管窄？那当然是体质寒的人血管窄啦。所以一吃当归就上火的人，十之八九都是体质太寒的，不是体质太热的。就像你如果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吃当归都不行，那更不要提其他补药，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更应该吃生附子啊，就是他是体质寒的很厉害，所以才会吃当归都上火。像如果我们是平常的阴虚而火旺，你就当归黄芪的当归补血汤喝下去，人就凉下来了。所以真正你当归黄芪一起用，反而是能够降火的。就照正常来讲是这样子，那你的身体太不通的时候才会有上火的问题，那那就是要用更破阴实的药去调节这个体质了。所以这个基本的常识要有，不要说因为吃当归就上火，就以为自己身体多热啊，那差得远了。那这个那当归如果以副作用来说的话，好像就是会有滑肠的问题，吃了当归之后会比较容易大便变得不太硬，然后就这样滑出来，跟拉稀又不一样，就是好像就是软绵绵的这样滑滑的。那所以呢，当归你说要拿来当做治疗便秘的药是不是也可以呢？其实也可以，像当归也是便秘的常用药。当然滑肠它是当归的副作用，如果你要消除它这个副作用的话，你就加一些补脾胃的药就好了。那你说补脾胃要不要太那个，不要太干燥，因为当归也是需要它润的效果嘛，对不对？太干燥也没意思，所以我们当归常常可以搭配一些山药啦、白术啦这类补脾胃的药。就如果你吃了当归会容易拉的话，那你吃一些山药、白术加在汤里的话，它不太会破坏当归的药性，可是它可以让它肠胃稳固一点。如果还是不行，那你没办法，你加干姜嘛，加一点点干姜也会好很多。所以这个副作用是可以调节的啊、哦，不需要为了这个副作用不吃当归。那你说吃当归容易上火的话，那你就用芍药来调节嘛，就是当归喷出来的血太多，那你收一点回去嘛，那就是用芍药来调节。那我们说如果拿当归来治疗这个便秘的话啊，其实有一些家常的这个常常可以用的一些做菜的方法。比如说老人家便秘，如果你要他吃药来治便秘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不少老人家是不太爱吃药的。有没有人家里有这样的老人，就是不太喜欢吃药的？那你如果要他每天吃药，每天吃药调体质，他吃两三天就会腻了，就跟你讲说，哎呀，已经吃了三天了，都没什么效了，我不要吃了好不好？就是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处理老人的便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那个当归跟肉苁蓉两味药都请药局去打成粗末，然后就每天让家里面老人家呢就泡茶喝。那这个泡茶喝呢，就当做饮料这样子喝，那一天差不多泡掉这个20公克左右吧。那这样子连喝3个月，那便秘也会好很多啊。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绕着弯子来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农本草经》讲这个讲当归啊，它是说一名干归，为什么要说干归啊？这个药其实还蛮润的啊。那他说治咳逆上气，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咳嗽篇都学完了，哪个方子在用当归啊？所以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存在的药性。不过呢，你换一个小角度来想，就会很容易明白。当我们人的血很虚的时候啊，其实阳气是不是就容易外浮啦？我们说阳本身虚的时候会外浮，但是如果阴虚的时候抓不住阳的时候，阳也会外浮。所以当我们血虚就是容易怎么样，容易亢奋，对不对？容易燥热。那当你这个血虚而阳气外浮的时候，其实是有可能有气上冲的这个现象出来的。那比较代表性的需要用到药物来治疗的呢，就比如说是血虚气喘， 就有些人的气喘是血虚的，会气喘的啊。那血虚气喘呢，用药呢，我想是陈士铎的《时事秘录》里面有一个方子叫真元饮啊，真假的真，一元复始的元。那真元饮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发气喘的时候，你会把得到他的脉是涩脉，就是当你的血不够的时候，血干干的时候，你的脉跳起来就会有一点摩擦感啊，就是感觉到有那个摩擦感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发气喘是涩脉的时候，就代表他的气喘可能是这个所谓的血虚气喘。那我们之前在介绍地黄这味药的时候，都已经讲到地黄、肉桂、萤火归元，对不对？治疗肾虚气喘。那血虚气喘的时候呢，就用当归跟地黄来处理，就是当归用5钱，熟地黄用2钱，然后甘草用1钱啊，那水煮一煮，然后喝掉，那这就是血虚气喘的一种定喘的方法。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的确也会看得到当归这种滋阴的药跟这个跟这个咳逆上气是可以有关联的。那这个我们教到现在，其实我们上次在我们一开始在教桂枝汤的时候，介绍了芍药，对不对？介绍了桂枝，其实芍药跟桂枝都是血分药了。那同学还记得他们大概的走法跟药性吗？那到后来呢，我们在其实红枣也算是补血的药，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们前阵子又教了地黄，又教了阿胶，对不对？都是血分药。那我们今天又会教当归跟茎琼，所以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学了蛮多那种非常重要的血分药了。那就是我们就在教每多教一味药的时候，其实渐渐就要开始去意识到，哎，这味药跟其他的药物的差别在哪里啊？那这样子以后用药的时候，取舍之间就会越来越精准。那当然，我们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教的那个川穹，川穹是一个活血的药。那你说它能够活血，那你说我们如果是有淤血的话，川穹好不好用呢？其实破淤血的话，张仲景又有红花桃仁，对不对？那还有大黄也是破淤血的。而且呢，再讲到更厉害的淤血，还有更厉害的药，就是四种虫啊，就是这个水蛭、盲虫跟蛔虫跟这个奇草。那还有一个有毒的植物药也是可以破淤血的，就是甘漆，对不对？就是这样一系列的药，就到底哪一个药是用在什么地方最适合的，我们都会渐渐的去认识它。就像是你要化淤血，可能川穹这种行血药不会太有用，但是如果你的血路不通而哪里在痛的话，川穹就很有用。那你说血路不通而痛的话，当归也是生血活血的药啊，那当归有没有用？那当归的话，它的有用的地方比较不在这里，我觉得当归反而是止血的效果好。就是当归呢，就是当你的血太血中的能量太虚，好像你的身体抓不住你的血，所以你的血在崩漏的时候，那个血崩塌一样的那种血不止，那用黄芪跟当归煮的这种补血汤反而能够把那个血止住，就是用奉心生血的原理去收摄那个血啊，就是用由脾归心的那个药性，再发挥脾同血的药性来收住那个血。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认识这些药的时候，就是最主要要认识的是这个药物的不可取代性啊。那哪一个药它的作用大概在哪里，就是它的极限了。那其他的区块要靠其他的药来运作，这样子。那这个下面陈同本草经说，当归是温疟寒热习习在皮肤中。那这个其实啊，这个地方呢，如果是疟病的话啊，通常如果你说温疟这个病的，不管它是感冒类或者是真的是疟原虫引起的，因为古时候这个定义没有那么严明，那我想呢，我们一般用药都是柴胡啦、当归啦、鳖甲啦这几味药在用，所以我们会承认说对当归对这类的病有效果。那或者是因为当归是一个补血调血行血的药啊，那这个当归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能够 能够让人的血里面的气走得比较顺畅的药，但它并不能像是川穹那样子让血走得很快，但它会让血变得比较有精神。那血变得有精神跟血相关的脏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温疟这个病我们会算到是一个人肝脏的病，就是厥阴区块的病。那当归对厥阴区块还是蛮有用的啊，所以就是大概这样子看待它。那至于说寒热习习在皮肤中，这个确切来讲是什么，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啊，所以我不敢说是一定它是在讲哪一种病。不过日后我们方剂学的多了，总是会遇到的。那我们看他下句，他说妇人漏下厥子，那你看他下面那个穹穹这味药，他写什么？妇人血闭无子，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哎，同样是女人的这个下体的病啊，如果是川穹的话啊，因为那个穹穹它本来的名字，因为四川产的，所以叫川穹这样的。那穹穹的话，它就是血不通，所以呢，就可以打通血，就是穹穹。那当归是治漏下，就是这个血太虚弱了，所以崩塌下来。那你用当归可以让血变强，抓住身体的血啊，所以这是当归比较有具体的疗效的部分。那当然，女人的病啊，用当归用穹穹都是非常多的。那以后仲景的这个妇人篇这类的方剂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再认识就可以，反而在这里都不必太过于先学的什么样子啊，现在大概有一个大概就好了。那当归本身呢，它能够让血变好，所以也会让身体的这个自我疗愈机能变好，像什么疮口化脓啦、长肉啦之类的，那都是蛮有效的。那这种补血或者是驱血中之风的药，比如说当归补了血之后，自然血中的风邪就只好让路了，对不对？因为血虚风才会进来嘛。那或者是下面的这个穹穹这味药，它本身就是能够把血中之风驱赶出去的药，那所以他们都会能够治疗到金疮。因为古时候的人并不太能够了解说破伤风是什么细菌感染的，他就觉得是血中血受的风，所以呢才会变成破伤风这样子。那这一类能够补血或者是驱血中之风的药，那对于金属造成的伤害那都是有用的啊。只是无论是古时候说有用的这个穹穹也好，当归也好，到今天大概都被这个伟大的偏方所取代了。就是父亲主有在开始用，其实之前好像也有人有在用，就是禅衣酒嘛，就是拿那个知了壳用黄酒煮一煮喝下去，那破伤风啊，你出一身汗，吃了知了壳出一身汗，破伤风就好了。那破伤风不是细菌吗？怎么能够出一身汗就好？那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效啊。我想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如果你找一位法术够高的法师念一个咒，你破伤风就好了，那这样也行哈。所以就不要嫌这个禅医太虚玄了，那地球上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那这个所以它就是在道理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啊，对对对啊，这种处理血分的药物是有可能驱血中之风的，就道理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它后面写说竹饮之，其实你看啊，在我们教到竹白竹苍竹这个竹的时候，它有写说宜煎耳，对不对？适合把它煎成这个膏剂啊。那地黄是可以做汤，当归就写竹汁，就是凡是这种啊，它的特别有补益的效果就在它这个浓厚的部分的这个药物。其实神农本草本草经好像都会特地写一下它的这个烹调方法啊，就是这个药物就是煮的汤，煮的浓浓的啊，特别的有效。那当然这些都是临床上很有意义的这个用药手法，所以我们就读一下。那么那这个像是当归这样的药物啊，它其实推扩的用法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历代，如果是一个人生病是晚上病得比较厉害的，我想通常都会用当归吧，因为它代表它阴分不足嘛啊，所以用当归是常有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我们在《伤寒论》里头啊，不是有讲说，哎，这个血虚的人不要给他发汗嘛，对不对？所以先不能用麻黄剂啊，我们要把它补血补好了，然后再用 再用这个别的药，对不对？那像许淑薇就是用当归健中汤来补血啊，补好了再发汗。那后来的这个汉朝之后的医家，其实也发明了一些方，就是哦，既然是血虚不能发汗，那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邪气呢？也有啊，就是中国后来历代有一些感冒药的方，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血虚的问题，就是用当归跟柴胡来搭配，就是当归来补血，然后柴胡把这个邪气推出来啊，就是用这样的排列组合来帮忙发汗的。那我们说当归最能够代表这个奉心生血的这个单位药，那它是不是有补心的效果呢？如果你要问我说当归归经归在哪一经哦，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哎，可能归到心比较多一点吧哦，可能。那这样子的话呢，像有一个治疗这个心虚的这个食疗方，我也觉得家常之中啊，我们也可以吃一吃。因为像前面那个炙甘草汤啊，我们爱吃的人说美味啊，那不爱吃的人还会跟我抱怨说这汤难喝死了，那个阿胶煮在里面又浓又黑啊，好像喝黑色的江湖一样。那我想说你大概不爱吃意大利菜的墨鱼面吧啊，就是这个就是炙甘草汤，像我以前有一次我妈妈咳嗽啊，我也是叫她喝炙甘草汤，煮了之后也是电话里面骂到我臭头啊，就是说这个药怎么喝啊，我干脆咳死算了，对不对？就是太黑太浓了，对，就是其实你想成是龟苓膏仙草蜜不就喝下去了，但是我们是爱喝的人这样子讲啊，那不爱喝的人就会找到理由说恶心嘛。那所以有没有什么折中的方法，这个治心阴虚心阳虚啊，那有一个折中的方，而且它也是一种心肾两补的一个法，它就是叫做参归汤啊，就是你拿那个人参弄五钱来啊，当然我们如果心是比较阴虚的你就用西洋参，人参五钱，然后呢当归也五钱，然后再买一副猪腰子，因为这个汤是不是慢炖的汤，所以人参当归都把它弄碎一点，猪腰也切薄片啊，切条状，然后呢你就照一般烹调的方法啊，把这个人参当归跟猪腰子炖一碗汤，然后把汤喝掉，把猪腰喝掉，那这样子就是补这个心气虚损啊，就是一个人常常会慌啊散神啊，或者莫名其妙出一身汗啊，就心阴虚或者心阳虚都无所谓，就专门用来补心的，就是这样子。那其实你用猪腰的话，你再加两片猪心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是不过粉光参跟猪心是比较补心阴的方子，那个是用来镇心安神的，还可以，那个它有加朱砂什么的，不过就是基本上它就是用猪腰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哦，因为补心的药加上补肾的药效果会变得更好。那大概这样子的角度呢啊，就是同学知道一下。那因为张仲景的方子连用当归也好用茜茜的方子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现在都不用，不太需要介绍，太就现在先不急着介绍什么东西了。那可是说到当归跟川穹这两味药啊，还有一个方子也是我们现在临床上面觉得它好像很神的方子，那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开骨散跟佛手散，有没有听过这两个方子啊？那佛手散是什么呀？它就是川穹两钱，当归三到五钱，那这样子啊，你就用这个好像用水煮一煮，佛手散的话用水煮煮就好。它是干嘛的？它是这个一般的话是，如果是生产之后啊，然后人太虚的话就可以吃佛手散，不然的话就是好像关于顺产也有帮助，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什么死胎死腹中要佛手散把它打下来，对不对？那这样子，那当归川穹的药效是这样子啊。那如果说人如果太虚的话，就再加羊肉进去炖啊。那当然这个药的比例一定是当归多川穹少啊，不然的话人会太虚了，因为川穹是一味会把人的血变得比较虚的药。那另外像是开骨散，那也是我 想最近好像是黄成义老师那边有教，是不是？然后就网络上面有那边的学生，然后生孩子生得顺得不得了，在网上面传这个神奇的故事哦，就是小孩多好生多好生。那我想有真人例证的话，我想这也是蛮好的一个药。那开骨散就是说，因为开骨散其实因为我自己女科的药喜欢用父亲煮的嘛，可是父亲煮的开骨散要用一种树木的树枝，我到今天不知道那是什么树，所以算了，我们用一般的开骨散就好。那这个它是开骨散是当归一两，川穹五钱，然后败归板八钱。败归板是什么？就是乌龟壳啊，如果你是把乌龟杀掉，那你就要把那个乌龟壳的肉烤干然后刮掉，那就不是自己腐败的。那我想如果是自己死在路边的乌龟，它的肉慢慢烂光，你到路边捡到个乌龟壳，那这样子很不残忍嘛，对不对？这个乌龟壳也就没有被烤过。我想乌龟壳是很滋阴的药，你把它烤烘干了再把肉刮掉，其实药性都已经比较差了。所以我们用乌龟壳为了药性好，为了比较不残忍，通常都要找自死败龟板，就是已经死掉烂在路边的乌龟壳，这样比较有用。但是现在药房大家都是大量养殖一起杀掉的吧，恐怕要买块败龟板也不太容易了，我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这个败龟板八钱，然后这个一把头发烧成灰，然后一撮啊，就一把头发烧成灰，那再加上黄芪，好的生黄芪加四两，那这样子吃下去之后呢，这个人就会有力量，这个骨盘打开，然后胎儿就很顺的下来，然后产后也不容易出血或怎么样，就他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那于是呢，如果因为这个方子本身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方子，那就是当你觉得自己要生孩子了，那你再开始喝都来得及。那喝了之后，那中间的过程听说就很舒服啊，就是那个同学自己上网去 Google 这什么开骨散的使用范例啊，那用过的人都开心得不得了，写了很多东西在他自己的部落格上面之类的，那同学可以自己参考一下。那当然我觉得有这样的药是很好啊，就是因为我很清楚，很多有很多妇女生孩子是生得非常的痛苦的。那看到那些吃了药之后生得那么开心的那些人，就觉得说，哎，人可以那么活得那么舒服，为什么要活受罪，对不对？所以就这些药能用啊就要用，所以就是川穹当归一起用的啊，两个就是蛮有用的方子。那就是同学至少知道一下，如果有需要用到的时候不要忘记它啊，因为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问题，对不对？那生孩子的痛能够免掉也是不错啦啊。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穹穹这味药啊。其实穹穹的这个名字呢就已经点出了它的这个药性的特质。我们说这个穹穹穹穹，其实它的这个穹字呢跟我们中国人说天空那个穹苍的穹就已经相通了，它就是好像这个药物的药性就是能够往天空上面冲上去，能够冲到天顶啊，所以叫做穹穹。那这个药味它是哪里难得呢？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啊血分药多半是属于比较阴的药，对不对？比较阴的药要它向上走，有的时候力量都不会很大，就是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大部分的血，你像当归吃了你说它会往头顶冲吗？地黄吃了会往头顶冲吗？好像不太容易啊。所以它的方向性来讲，它有一个比较难能可贵的特质，就是比较容易上到头部的一个血分药，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穹穹这味药呢，它本身除了是血分药之外，它也是驱风药。你看它这个《神农本草经》写啊，治疗这个中风入脑头痛，这个寒痹痉挛缓急，这些东西其实你会看得到是驱风的效果，在这个文字里面很明显，就是有风邪进来啊，怎么样，寒邪进来，好像很明显。可是呢，你说寒痹、痉挛缓急，这一定是血分的事吗？未必哦，甚至脑痛， 也不一定是学分的事，对不对？头脑也不一定算学分，所以秋穷它的这个区分的区分的效果是存在的，但是呢，你说它绝对是入于学分，那倒也是未必，它有机会出学分之外去做一些事情的，那这是秋穷的要性。我们给朱家换一下那个。